清晨七点钟，胸肌我搏命，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2，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家里人早，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又到了星期四了哈。刚才有家里人问说，晨晨说今儿是不是应该聊聊库里了。今儿啊，是 啊， 库里已经被夸了一天了。 对，夸夸库里是吧。另外呢， 稍后也会夸夸 说说京鲁大战。因为节目还没开始的时候就看有家里人发这个微信了，那时候咱聊天室还没开呢，就说了，三军用命啊，死磕这场比赛，一赛季一场球，赢了山东不是冠军，胜似冠军。 重要的， 我特别不同意，怎么就一赛季一场球了？一赛季明明是两场球。 一般这个台词应该是山东鲁能说的哈，曾经的曾经， 一赛季就这两场，两场就能保住帅位，是吧？说当时这个， 对，所以就咱们来讲，真的京鲁大战这一回的碰面，完全不是曾经的那个样子了，会有一种新的味道。 对，咱们就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聊一聊新版的京鲁大战啊，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味道？另外，确实得夸夸库里，库里的三分球呢，不仅准。而且我觉得他是改变了大家对于这项运动一些看法，影响了很多的年轻的孩子参与到这项运动的方式。所以咱得聊聊这三分球的事儿啊。库里呢是打破了雷阿伦的三分纪录，成为了 NBA 历史的三分王。就是您印象当中最经典的那个三分制胜是什么？其实有很多，我看到这边也有家里人说到了小时候可帅，说当时库里那个 logo shot 三分绝杀雷霆的那个三分 包括有人想起来朱熹的三分绝杀了北控 说但是虽然印象深刻，但毕竟是杀死自己人，没那么兴奋。 还有王世鹏绝杀斯洛文尼亚， 都是很经典的。 所以说到这个三分绝杀其实挺有意思的，咱们也可以聊一聊您印象当中这三分绝杀。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依旧会为大家带来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又是一年京鲁战，国安18点迎战山东泰山。 另外呢，上海海港的外援奥斯卡是当选了中超第15轮的最佳球员。 另外也关注一下 CBA 的第二阶段，现在最新的一个方案是集中在长春，但是开赛的时间可能要微调了。 另外呢，北京的冬奥会火种点亮中国三峡集团。 首钢女篮轻取了大庆， 超越雷阿伦，库里2974记三分成为历史第一人。 体坛热搜榜，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奥运的五金王陈若琳出任全红婵的主管教练。 另外呢，一个明星退役啊，一位明星复出，阿奎罗选择了退役。另外呢，电竞方面 UZ 啊正式宣布复出。 这是不是电竞界的第一人啊？功勋退役之后再次复出。 其实我不知道，就是说，因为我不玩电竞嘛，不知道这个难度，他们这辛苦有多，这是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然后职业生涯有多长， 退役之后再回来这个难度有多大。反正我知道你要是作为一个足球或者说田径篮球运动员，退役500多天再回来，这个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它对于你的身体的要求很高。但是电竞这个行业到底是对身体要求更高还是对精力，这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围棋你要是退个500多天再回来， 那不是什么事儿， 应该还行是吧？应该还行。 肌肉都是眼，包括眼球的肌肉都是有记忆的。好了，大家伙儿继续聊着，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加温体坛，我们首先就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6点钟啊，中超争冠组迎来的这场焦点大战，京鲁再次碰面。但这回咱们国安跟山东泰山的阵容相比较而言，比利奇也非常的实在，在赛前的发布会上就说，很明白啊，山东现在是最强的球队，京鲁战会缺少一些德比的氛围。 哎，听听这个比试的灌蜜啊，是个什么样的味道？ 我们第一场打得不错，当然了，第一场比赛三分是很重要的，不光是三分重要，场上的表现也很重要。对恒大这样的一场比赛也算是个大比赛，全队的跑动、比赛的那种强度，然后传球，包括创造的这些机会，我都是很满意。当然了，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们在进第一个球之前那些机会的那个转化。但总的来说是好的，当然我们也付出了代价，像李磊的这张黄牌，还有大宝的受伤，对我们明天的比赛是一个损失吧。 Play together, we play tomorrow. 当然了，明天这个对手，首先在那个积分榜上排名第一，他们目前为止取得了联赛里面最多的积分，目前来说也是全中国最好最强的一个球队，他的人员啦，他的那种侵略性啦等等。他们近段的表现确实是很有持续性的那么好，然后他们的人员也是很丰富，五个外援都在，很多国脚，所以呢他不光是那个质量上好，他的数量上也是不错的，然后他们身体很强壮，包括在传球方面也不错，前头个子都高大，然后能够传球，然后还能进球，更重要的就是他们有这种态势是第一，然后他们会有那么好的一种士气吧。全队正在很清楚地面对这样一种挑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艰苦的任务，但是呢我也是十分的信任我的队员们，而且呢我们目前的形势也不错，所以我们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也是期待着明天这么一场重要的比赛。明天这场比赛是一场重大的比赛，我们现在打的呢是联赛的那个决赛阶段，只有没有二十多场比赛，只有8场比赛。前两天也有人跟我提到过，就是这场比赛的重要性。山东跟国安打比赛也相当于是一场那个德比战，这让我又回想到咱们联赛第一场比赛，大家也跟我讲啊，跟申花的比赛也是德比。这一次跟恒大对垒，又是大家跟我讲，又是一场德比。明天跟山东了，又是一场德比。咱们这种特殊的赛制吧，到最后争冠阶段分成了2个小组，8个队在一个小组里边争冠军，还有争那个亚冠的名额。所以像这样的比赛，任何一个队他都是通过自己努力获得了这样的机会，也就是值得在这儿。然后每一场比赛也就很自然的成了德比。但是呢，像我们明天跟山东看比赛，如果要把它称为德比呢，可能还需要有特别的一种氛围吧，比如说球迷，但现在都没有，所以我们就把它当作一场正常的比赛来踢吧。 哎呀，比利奇也是太难了哈，也不在自己的主场，没在工体踢过球呢。 对。从来没在北京踢过比赛，结果一说踢了那么多场的德比， 对，也没碰到过北京的球队，就这么多不同城市的球队都算德比。 估计比利奇还想呢，这德比怎么这么多哈？当然，我觉得他最后那一句说的特别对，就是德比呢必须要有球迷在场内才有那样的氛围。现在的一个空场作战的比赛呢，就把德比所谓这种对话的概念呢要进一步的就淡化了，对吧？就是一场正常的比赛去打。咱们这边的人员没有山东那么齐整，但是山东那边呢虽然没有办法给咱们灌蜜了，是吧，咱们这边没辙，咱就一个还 U23 的外援，是吧，但是郝伟就说了，说我们这边啊自己呢国脚状态不太好啊，他给自己的球队呢还是把位置放得很低，说大关也没有什么做特别的动员。 那么经过2天的调整啊，那么队伍基本可以说一个圆满人马吧啊，接下来的比赛啊，希望也能够和国安这场比赛拿下这场比赛。首先是国安队几个状态来说，其实我感觉还一般啊，小金可能也就完成了70分钟吧啊，那么后边换上去两个国脚也就30多分钟。啊，那么我希望可以说这几天调整吧，跟国安能够打的时间更长点啊，希望他们状态能再好点啊。我想现在球队吧啊，基本上比较稳定，他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啊。可能说是，上一场确实是最后时候几个球，可能是因为反击吧啊。那么吴兴涵把握机会还是可以的，但吴兴涵在前2次其实机会并没有把握住。如果状态好的话，可能能把握得更好点。 那么比赛已经过去了啊，那么接下来面对我们明天面对的可以说是一个正常的比赛啊，那么只需要我们保持一个正常的心态去比就可以了啊。贾大聪确实有伤病啊，也是刚恢复吧啊，其实他真正的训练也就跟着练了两堂课吧，这场球看看吧，看他有能不能上场啊。那么对手还是一支不错的队伍啊，希望我们能够就像刚才说的，保持好状态，全力以赴拿下这场比赛。 哎呀，听着郝伟这表态，觉得心里有点悬的乎了哈。本身这阵容上咱们就差泰山一截， 嗯， 他又这么低调，看来早是有所准备了。 对，你看像水滴无形就说了，死磕吧，咱能平就行啊，看看教练的布置。但是也有像荣成斋这样的，荆鲁大战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呢？他认为是以弱胜强。 嗯，以弱胜强，看我们的心态发挥哈。但是现在不只是看心态、看发挥的问题，那更要看外援啊。 对，得看整体的实力，看人员的配备啊。像9971就说了，荆鲁大战肯定不好打。我们也是连线了足球评论员朱一鸣呢，他也在分析说，国安他认为啊，这场打山东凶多吉少。 山东肯定，我觉得现在是所有中超球队里面实力。纸面实力啊，最强的球队，外援不用说了，3+1带上亚外是人员最齐整的，而且能力上说依然保持着在中超金元时代的一个顶级水准。本土球员由经验丰富的老队员，还有包括自己青训培养上来一步一步都具备很强实力，甚至国脚实力的球员，所以我觉得整个球队的各条线上现在看。实力上比较均衡，没有明显的短板，同时打法上还保留了此前的一些特色，所以我觉得现在山东队无疑是一个夺冠的热门。第一场比赛的大胜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之前 A 组的比赛我看过几场山东队的比赛，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实际上是孙准浩和徐昕搭建的这一对后腰中场组合，真的是太稳了。孙准浩的防守能力一下把徐昕也给带起来，两个人在中场呢攻守兼备，孙准浩更多的是负责防守拦截，而徐昕呢还可以去插上助攻。那这样的话其实让整个的山东队的中场就硬起来了。然后两个边路呢其实也是有不错的球员，像金敬道、吴兴涵、刘彬彬。那现在就是山东队他的人员储备包括他的战术打法是现在人员变动最少，整体战术默契度最高。再加上这个最优人员的组合，所以我觉得国安队可能明天的比赛真的是凶多吉少。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哈，这是实情。赵军说：“哎呦，郝伟现在这表态说我们现在位置很低很弱，这听着不像什么好的预兆。” 打申花之前我觉得郝伟也会这么说， 他就是这么一个性格， 对 啊，比较低调。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这场比赛对于国安队确实是更困难一些了哈。这个荆鲁大战会是什么味道呢？张翔说呢，炒菜没搁盐，结果难下咽 啊。 这么一说，今儿晚上这球确实6点到8点晚饭的点儿，有点儿不太好是吧？ 还有嘉玲刚才应该是 Seven Boy 说，只要能够拼出一股血腥味儿就行，就还是想看那个针尖对麦芒的。 确实呢，打鲁能是要把这个在场上的作风啊要拼出来。我特别挺同意小徐八戒所说的，荆鲁之战嘛，30年河东30年河西，虽然双方互有上下，但不变的是对对方那个重要性。是吧？希望比利奇心中有个准谱，到底是成绩优先还是锻炼新人优先？对，得有一个大的方向吧。 对， 再来看一看中超昨天的保级组的各场比赛。下午3点半率先开始的呢是重庆两江竞技对阵大连人。第40分钟的时候，大连人是打破了场上的僵局，拉尔森开出角球，博阿腾门前抢点射门得手，大连人1-0领先重庆两江竞技。而在下半场比赛呢，双方是均无建树，最终大连人1-0战胜了重庆两江竞技队，也收获了这个 保级组的两连胜。 嗯，那另外还有保级组的另一场比赛是河南嵩山龙门和天津津门虎，都是派了四外援，哎呀，豪华啊！ 嗯， 第66分钟的时候，陈普左侧开出了一个角球，卡兰加前点在对方的防守球员的干扰之下头锤破门，河南是1-0领先。第89分钟，石岩在禁区内拿球被放倒了，裁判又看了 VAR 之后给了点球的机会，马格诺主罚点球一蹴而就，津门虎1-1扳平了比分。补时阶段，图雷在禁区之内被方静琪绊倒，主裁经过 VAR 的判定之后也没给点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双方是1-1战平。 另外的一场比赛呢，晚上进行，青岛对阵武汉啊，开场13分钟青岛就率先取得进球，亚历山德里尼是在右侧啊起脚打门得手，青岛队1-0领先。第27分钟的时候呢，黄子昌制造点球，安德森洛佩斯主罚命中，帮助武汉队扳平了比分。第37分钟的时候呢，是青岛队啊禁区外利朋友一脚打门打在了武汉队员身上，反弹出了底线，裁判呢一开始判了一个角球，但是 VAR 提醒之后回看，认为这个球打在杨博宇手上，裁判是改判点球，亚历山德里尼操刀命中，青岛队再一次领先。在第52分钟，也就是下半场比赛的时候呢，赵宏略远射得手，帮助武汉队再一次扳平。第57分钟的时候呢，刘云破门，武汉反超。85分钟，赵宏略梅开二度，武汉呢是4-2领先。在比赛临近结束之前，武汉的两名外援连线，最终呢替补出场的拉斐尔低射破门，武汉队是5-2逆转战胜了青岛。 嗯，那当然，在昨天所有的保级组比赛里边，最去赚眼球的就是沧州雄狮对上申花这一场啊，申花派的两名外援是阿德里安还有敦比亚，沧州呢是三外援出战，但是所有的这个整个的比赛过程并没有说有多么的惊艳，最关键的是本场比赛结束之后的一个特别罕见的俩外援啊，这一个外援桑格尔啊，手部击打了队友廖承坚的面部之后还脚蹬啊，脚踹啊，还以颜色。 哎，这哥俩干起来了啊！ 对， 桑格尔呢手打廖承坚，廖承坚呢要不是队友拽着他呀，他那个起飞，然后飞踹动作就估计就踹在这个外援身上了。 嗯，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哈、啊，在比赛之后， 裁判呢就过去一人一张红牌把两人给罚下了，打自己队友也不行。 嗯， 所以这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赛后呢，主教练也提到说当时我已经离开赛场了，我没有看到他们在场上发生了什么。但实际上你没在场上看见发生什么，回更衣室就像没事人一样。 嗯，肯定不可能， 对吧？ 这火气哪能一下就恩怨解除呢？ 所以不知道现在呢，沧州雄狮队内是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哈？ 嗯， 就是已经是忍不了了，不能回更衣室打了，回更衣室你都吃不了红牌是吧？就得在场上。现在呢，的确。联赛第二阶段刚刚开始到第二轮的时候，进入到赛区，各支球队可能也是感受到这种生存的压力吧。 嗯， 情绪上会出现一些起伏。 就现在队里边已经开始内卷起来了， 哎， 互相之间各种卷。 另外，昨天的这四场比赛呢，一共进了13个进球，刚才也数了一下，只有3个进球是来自于12个进球，3个进球来自于本土球员，另外9个进球还都是外援。 嗯， 这还是看外援。今天呢，还得看一看国安的外援。另外，在第15轮比赛当中，当选最佳球员的就是外援，上海海港的奥斯卡。海港3-1击败深圳的比赛当中呢，奥斯卡的控球时间超过了4.5分钟，其他的球员都没有超过3.5分钟，所以呢，用指挥官这个词儿来形容他是非常生动的。 嗯， 他先是任意球直接破门，下半场呢还助攻穆伊打进一球。现在奥斯卡以9次助攻领跑中超的助攻榜。 嗯，那当然今天还有争冠组的四场啊，除了今天晚上6点是国安对阵泰山，还有同时进行的广州对河北，晚上8点同时进行的是亚太对深圳，海港对广州城啊。我们也连线了新浪体育的咔咔袁岩老师啊，这争冠组这3场比赛做了一个前瞻。 这一轮争冠组另外3场比赛也是各自有一些看点嘛，比如说广州队对阵河北队，两支难兄难弟啊，都是之前俱乐部出现了重大问题，然后连球队训练都没法保证，第一轮两支球队都输了。河北队虽然有外援，这个外援但是现在也是基本上，哎呀，对球队帮助不大。这场比赛我觉得广州跟河北有点穷鬼杀恶鬼的意思，倒是希望广州队上一场表现出来这个积极的斗志吧，让他们这场比赛有一些回报。同时对于郑智来说，这场比赛 我也希望他在刚刚走上教练员岗位上能够通过一场比赛的胜利给他带来更多的信心。长春亚泰面对深圳队这场比赛，对于两支球队来说是一个各自考验。长春亚泰要想咬住前面的山东队跟海港队，肯定希望赢球，而深圳队的目标是进入亚冠。进入亚冠的话至少要获得前四名，但是他现在这个积分呢还没有国安多呢。我想最后深圳队也不希望是因为国安不具备亚冠资格，然后是被动的去获得一个亚冠的席位。深圳队有金特罗，有卡尔特克、阿基姆彭，而长春亚泰也有四名外援。这场比赛我觉得两支球队可能都有赢球的可能。相比之下，上海海港跟广州城的比赛又是一个一边倒的比赛了。广州城现在已经提前放弃抵抗了，而上海海港我们说他现在实力斗志啊都在广州城之上，应该取胜不成太大问题。关键是我们看奥斯卡能不能又有出色的表现，仅存的大牌球员嘛，希望奥斯卡依然能够给大家留下比较好的一些回忆。 这边有一位家里人老哥哥说，为什么奥斯卡没离开中超？人家奥斯卡是总经理啊，在俱乐部担任管理层的职务。 嗯， 还是海港有远见哈， 哎，身兼重任。 哎，就要是当初都把大牌外援以这样的方式先给一个重要的职位，哎，也许此时此刻我们还能看到更多的大牌留在中超。 最关键的还是那儿不欠薪， 嗯， 是吧？ 日子过得还是比较宽裕的， 嗯，所以呢他也没有选择返回这个巴西。 嗯，那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艾克森这件事情，同样极其的魔幻啊，因为他回到了巴西想要加盟巴甲球队，但是接收他的球队需要腾出一个外援名额给他，这就是现阶段规划球员回到巴西的尴尬。 嗯，其他的规划球员啊，这个规划的一些都保留着巴西国籍， 嗯， 就比如说去欧洲的一些啊，对吧？ 对， 包括哪怕在日本踢球的一些巴西的球员，他们即便是加入了另外的一个国家的国籍呢，因为允许双国籍的存在，所以他们呢保留着巴西的国籍，他回去踢球的时候不算外援。但是中国因为是不承认双重国籍，所以当规划成为中国国脚的时候，埃克森是放弃巴西国籍，这样呢他回巴西的时候就成了外国人了。加盟巴甲就是外籍球员，根据巴西足协的规定， 哎， 一个球队只能上五个外籍的球员，所以他现在在找工作的时候也遇到了困难哈。之前呢，巴西的媒体报道说，像帕尔梅拉斯啊、圣班马、布塔夫哥呀，都有意引进埃克森，但是这个身份的问题不太好解决。 嗯，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现阶段特别尴尬的事儿哈。就中超还有多少的魔幻和尴尬， 哎， 我们还真不知道。 其实当时我特别担心的就是这个洛国富，因为他在中超踢不上嘛， 嗯， 是洛国富想回巴西，那时候就说他回去之后他就是个外援啊， 嗯， 结果没想到呢现在人家洛国富是最愿意为中国国家队出征的球员， 然而， 哎， 依然进不了赛区， 埃克森、阿兰他们都返回了巴西。 嗯，好了，我们也进入到今天的走进冬奥会，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昨天在北京冬奥组委成立六周年，也是和中国三峡集团签约一周年的时候，冬奥会火种展示活动中国三峡集团成功举行。来听一下王楚燕带来的报道。 伴随着一阵激昂的音乐，在火种护卫队的护卫之下，北京冬奥火种顺利抵达三峡集团火种展示现场。为了让更多人共同见证冬奥火种的魅力，活动还在重庆市奉节县、巫山县、江西省万安县等地部分学校设立分会场。在现场，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副部长顾浩宁表示， 以企业为平台，通过火炬火种的进入，能够让更多的群众、更多的职工、更多的学生、更多的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扶贫攻坚取得巨大成果的这些同志们能够了解，近距离的观察到北京冬奥会的火炬，更多的人关心关注和参与冬奥。 与此同时，三峡集团作为本次展示活动的主会场，与奥林匹克运动会也有着深厚的缘分。顾浩宁介绍， 今天呢是一个挺特殊的日子，是北京冬奥组委成立的六周年的一个生日，去年的12月15号也恰恰是北京冬奥组委 委跟三峡签约的时间也正好是一周年，所以说呢，我们选择这样一个日子到三峡来进行北京冬奥会的火炬火种的展示，其核心的目的就是想通过三峡这样一个大型的国有企业，向它的员工方方面面的这个业务的这种联系的客户及他们三峡所多年来援建的三峡工程中的一些故区的百姓，能够通过企业的触角，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冬奥会的火炬即将点燃，北京冬奥会的火种已经从西纳到北京了。 张家口赛区的古杨树场馆群，考虑到赛后的可持续性，利用永久性建筑的餐厅为所有的竞赛场馆供餐，让所有的工作人员能够在寒冷的天气里吃上热汤热饭，通过一些系列的环保措施高效地完成餐饮保障工作。来听相约北京向未来第二集环保高效有温度，古杨树场馆群餐饮保障有妙招。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在12月5号国际志愿者日的当天，五位服务于古杨树场馆群的志愿者们一起在 A 酒店的宴会厅迎来了惊喜的生日会。除了一个方形的大蛋糕，古杨树场馆群餐饮保障团队还特别准备了丰富的午餐菜品、水果和饮料。A 酒店的宴会厅为古杨树场馆群闭环外的所有工作人员提供餐饮保障。古杨树场馆群餐饮经理薛景波介绍， 这个在永久建筑里面的餐厅呢就这一个，因为呢我们的厨房也是这一个，将为赛后利用可持续发展是结合到一块利用的。它保障的人群呢是闭环外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我们的就餐规模是360个餐位，如果按照半个小时一循环，2个小时之内，我们应该能保障将近1400个人。 工作人员精心准备每一餐菜品的搭配。 现在测试赛是按照冬奥赛时的菜单选取进行测试，然后菜品呢，针对工作人员呢，会有2荤2素，还有2个汤，包括所有的茶点，肯定菜品很丰富。然后菜的来源呢，我们是从这个冬奥基地里选择的，也就是冬奥食材专供的。 赛时受到天气或其他因素的影响，竞赛时间往往也会出现变动。为了能让所有来就餐的工作人员都能吃上热乎饭，餐饮服务保障工作也面临着更高的要求。薛景波说道， 我们会根据竞赛日程的变更情况随时调整我们的供餐时间。我们正常的供餐时间呢，会按2个小时保障，但是如果竞赛日程拉长或者变动的话，比如说午餐正常供餐点是11:30到1:30，但是竞赛日程改变以后呢，我们比如会提前到11:00，然后呢会推迟到2:00，保证到暖心暖胃。 除了作为闭环外的工作人员的用餐餐厅，这里还会为竞赛场馆和闭环内的工作人员提供送餐服务。古杨树场馆群餐饮副经理王丹表示， 菜品出锅之后，所有的菜通过保温箱、保温车送到各个场馆的话，跳台的话是10分钟左右，然后越野的话稍微远一点20分钟，然后冬季两项是15分钟。我们担心天气恶劣的话会出现温度流失，我们在每个场馆的备餐间放烤箱，然后通过2次复热达到85度以上，然后我们再上到餐桌上。 通过中央厨房先切加工、净菜入场、专人引导、垃圾分类、光盘行动、使用可降解餐具等措施，450多人在2个小时内就餐，仅产生30千克左右的厨余垃圾，实现了餐饮服务保障工作的绿色可持续。王丹说道， 根据工作人员菜单8点一循环菜单进行测试，我们基本上每天要从中央厨房运过来48小时的量来进行应急供应，同时担心恶劣天气，然后我们比如比较大的一个冷库，汤包类食品包括冷冻品啊、调料啊，我们会存储7天的量，但是这个蔬菜水果的话，我们会每天通过中央厨房加工过来，然后再送到我们全市加工中心进行加工。我们的供餐量比较大，我们所有的菜的原材料通过张家口的我们中央厨房做净菜加工，在这个全加工中心里边做简单的烹饪就可以了。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好，第二时段赛场锐观察了，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昨天晚上进行的西班牙的维尔瓦羽毛球世锦赛，进入到了第四天。结果呢，中国队出场的选手还是保持了很高的胜率，部分年轻选手遗憾地输掉了比赛。来听听李维带来的报道。 昨晚的羽毛球世锦赛对于中国队来说刮起了青春风暴，多名球员都是第一次参加世锦赛，结果也是有失有得。在女单的一场比赛中，年轻的王芷怡对阵来自德国的选手李怡冯，王芷怡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21-7轻松获得了第一局的胜利。第二局双方经过了一番缠斗，最终王芷怡21-17在下一局晋级了16强。对于自己的表现，王芷怡说她做了充分的准备。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世锦赛，然后的第一场球，我觉得自己做好了很充分的准备吧，因为打之前也是很期待自己这场比赛，因为加上现在疫情，我们比赛的机会比较少吧，所以自己很想珍惜每一次比赛的机会。 说到赢球的关键，王芷怡表示，虽然第二局遇到了一定的挑战，但自己还是发挥出了速度的优势。 我觉得今天自己整个速度是保持的比较好的吧，因为场上根据对手的准备，包括教练和我的赛前准备，我觉得自己特别是第一局上开局自己的战术执行的是比较成功的，然后在第二局可能中间稍微会出现一些波动吧，也是自己的精力会有一些下降，所以我觉得第二局的开局前半局需要好好总结一下。 王芷怡顺利过关，同样首次参加世锦赛的中国女双组合刘璇璇、夏雨婷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面对印度组合，两位00后的小将0-2失利，首次世锦赛之旅就遗憾地终结在了第一场比赛。另外一场女双的较量中，国羽冠军组合李温妹郑雨21-9、21-14轻松战胜了泰国组合。赛后李温妹说，其实第一场比赛并不好打， 其实第一场球一般都是很难打的，然后今天发挥的也还算是比较正常吧，因为前面经历了一些隔离，然后我们的恢复训练也不是特别系统，然后我觉得我们俩首先就是放低姿态吧，然后不管对手是谁，我们都要以全力以赴去拼他们，然后达到自己就是预想的一些效果吧。 在一场男双的争夺中，何济婷搭档谭强2-1逆转战胜了英格兰组合，晋级了16强。北京时间今天下午开始，羽毛球世锦赛将展开各单项16进8的争夺，中国队多位名将和年轻选手也将再次登场。 我们也继续说说 CBA 啊，CBA 也有点命途多舛啊。 昨天呢 ，CBA 官方是发了一份通告，原定于在浙江诸暨举行的第二阶段部分比赛，由于疫情的影响，将会全部移师到吉林的长春。因为之前的 CBA 的计划是12月25号分别在长春和诸暨两个赛区同时开赛，但是现在呢，浙江的疫情有变化，经过上级部门的最终批准，与长春市政府及相关单位进行沟通，决定将常规赛第二阶段的所有比赛都安排在长春。与此同时呢 ，CBA 公司会和长春赛区属地的政府协商有关疫情防控对于比赛的影响，确定是否对开赛时间来进行微调。这就意味着目前 CBA 联赛第二阶段的主办地已经确定是长春了，所有的20支球队都将集中赛会制，但是开赛的时间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还要在等待着最新的消息。 对，因为长春来临时的来准备这个赛区也需要一些时间啊。另外我们也关注一下 WCBA， 进入到了第16轮的较量，北京女篮是97-59战胜了大庆女篮，现在北京女篮的战绩是7-9，而大庆开赛以来还没赢过球呢。这场比赛上半场咱们北京队是内外结合稳定发挥，48-36领先，第三节北京女篮一鼓作气单节就打了22-9的优势，轻松拿下了比赛。马伊娜拿到了全队最高的14分，唐舒和齐豫是各拿下了12分，年轻的球员也在不断的成长，但是大庆确实实力有限哈。 对，到现在为止呢，大庆还一场都没赢过呢，排名最后的球队。赛后呢，主教练张云松也点评了球队的表现，肯定了下半场的发挥，对上半场的状态呢不太满意。 今天我们是打大庆。大庆这支球队呢，整体实力来说，这个赛季也偏弱啊。那对于我们来说，比赛也是向队员提出了一些要求吧，不光是说取得比赛的胜利啊。那从今天的比赛来看的话呢，我觉得下半时应该说是还是达到了我们的要求吧，无论是攻也好，还是防也好啊，那么达到了球队的要求，然后也是体现了球员的实力。那么上半时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能说不努力，但是呢这个劲儿呢没用到点儿上，我觉得还是确实还是需要去总结一下。常规赛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球队的整体的，如果从成绩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实际情况的正常体现。但是确实在某些比赛当中呢，一个是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得更好，另外一个作为我们来说也是要求这些球员能够在比赛中有更好的发挥，包括通过比赛去不断的积累和提高啊。因为这个赛季确实年轻球员比较多，所以也是希望他们能够接触比赛的机会吧，那么无论是哪场比赛能够尽全力去提升自己。常规赛的最后一轮我们是面对陕西啊，那其实这场比赛胜负对于我们季后赛的排位来说的话，应该说是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但是作为球队来说的话，肯定是会全力以赴去争取比赛的胜利。 那目前首钢女篮是暂时排在了积分榜的第9位，今天第16轮还有4场较量，中午的12:30浙江对江苏，下午的3点陕西对东莞，晚上的5:30山东对河北，晚上8点是福建对辽宁。常规赛的最后一轮，首钢女篮会在星期6的中午12:30对阵陕西，季后赛会在12月20号打响。所以就目前这个常规赛的排名，我们也是连线了冬奥纪实频道的记者林萌啊，他也说目前就算是一个真实的体现吧，年轻人比较多啊，这个季后赛呢，可能我们真的是需要更加的努力，迅速的适应才行。 其实这个赛季，我觉得对于北京女篮来说，他们面临着非常多的困难，这个名将纷纷的转会。包括这个杨曼曼的这个离开，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核心石秀峰第二轮之后就受伤，给我们的这个后场的组织造成了很多的这种困难。另外呢，其实对于北京女篮来说，虽然这个赛季我们开玩笑说是兵多将广，但是我们的这些年轻球员他们的实力要想能够和这个像这个新疆、内蒙古、四川这样的这个强队去对抗和竞争，确实是能力上存在着非常大的这种差距。所以其实我们也能看到，今年北京女篮在这个联赛当中，其实他们的目标首先希望自己能够进入到这个季后赛当中，那么其次呢，就是希望更多的年轻队员能够通过比赛获得更多的锻炼和出场的机会。实战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思路，说我们的实力，其实我们每一场比赛除了几个固定的首发的这个队员，就是我们出场时间相对较长的队员之外，其实我们的年轻队员的名单每一场都会进行一个轮换，就是我们的年轻队员都会有获得出场去在实战当中锻炼自己这样的一个机会，去不断的提高他们自己的这种实战的这种能力，因为训练和比赛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差距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年轻队员通过这个赛季的很多的这种高强度的对抗和高水平的比赛，确实是在这个能力上是得到了这种锻炼。所以其实目前排名在常规赛当中的第十位，是北京女篮实力的一个真实的体现，甚至我觉得可能还稍稍好于我们对于球队的一个预期。常规赛大家是单循环的这个比赛，然后排出最后的这个名次，常规赛的前四名会直接进入到这个季后赛的八强，那从第五名到第十二名将会进行一轮的附加赛，单场决胜来决出四支球队进入到八强当中。四分之一的比赛和半决赛全部都是这个单场定胜负，直到总决赛才会采用这个三场两胜制这样的一个赛制。所以可以说就是季后赛也是充满了悬念和偶然性的。那目前呢，我们基本上可以锁定排名第十，那我们的对手呢将可能会在排名第六的山西和排名第七的上海队之间来产生。他们两个最终谁会成为我们在季后赛第一轮这个附加赛当中的对手，要看最后一轮的这个比赛。其实可以给大家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其实北京女篮在这个赛季当中，我觉得他们打的最漂亮的一场球就是在常规赛当中战胜了上海队。那场比赛确实是全队都发挥的非常出色。那北京女篮在整个这个常规赛当中打的最糟糕的一场比赛就是我们和山西队的那场比赛。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张云松指导罕见的跟队员发了脾气。就是如果要是最后我们的对手是上海队的话，那希望姑娘们能够保持住这个常规赛当中能够战胜上海队的这样的一种斗志。那如果我们的对手是山西队的话，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去吸取在常规赛当中这个大比分输给对手的这样的一个教训，能够在这样的一场比赛当中完成自己的一次逆袭。季后赛的第一轮的附加赛，不论是对于上海还是对于打山西，我觉得我们都是有一定的这种取胜的机会的，而且这个一场定胜负确实有很大的这种偶然性。 一场定胜负啊！突然一下梦回到了上赛季的 CBA， 而且呢，更刺激的是一直打到半决赛，都是一场定胜负， 太刺激了啊！真的，尤其对于现在这么年轻的首钢女篮来讲，就怎么去在赛前啊把握好心态更关键，比技战术更关键。 但是总体来讲呢，现在 WCBA 的比赛呢，有点像二人转，就是目前呢，内蒙古和四川，形成了联赛当中的两极。其他的球队呢，和这两支球队基本上没有什么对抗的能力，不出意外的话呢，也是他们会进入到今年的总决赛当中。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吧，大部分的国手都凑到了两支球队，是不是影响女篮 WCBA 联赛未来的发展哈？这可能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吧。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国篮球协会的官方 APP 中国篮球，在15号，就是昨天正式上线了。篮协主席姚主席也是用视频的方式发表了致辞，很多现役的男子女子和大学生的篮球运动员都通过视频表达了祝贺。姚明说，中国篮协将通过数字化的手段为广大的篮球爱好者提供更多的优质服务。上线后的中国篮球这个 APP 也会提供包括国家队、全运会、CBA、WCBA、NBL三人篮球、青少年篮球、社会篮球等等各类赛事的资讯，还有像篮球裁判啊，还有教练的课程在内一些专业的知识。篮协也说会通过数字化加会员成长体系这种新的模式来积极的推广普及篮球，服务篮球人口，提升篮球行业的公信力，来推动中国篮球运动高质量的发展。 看看这个 APP 上线之后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下载。看看里面呢都有什么样的内容，尤其现在呢联赛的一些信息会不会第一时间在这个官方的 APP 当中去发布。我也看到在微信当中呢，很多的朋友还提到说印象最深的三分球。但是也有啊，像赵军这样的球迷，他说呢，说他不喜欢库里。为什么呢？说打篮球打成了三分球，说更喜欢以前的篮球，中距离啊，进攻打篮下呀， 更多身体的对抗啊。 说现在的 NBA 呢，过了中线就扔三分，没有技战术可言。所以的确呢，这也是为什么 库里超越雷阿伦之后呢，会引起这么大的在媒体当中的反响。一方面它是一个记录，另外一方面呢，库里的三分球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呢改变了目前 NBA 的打法。昨天的这个比赛，库里是命中了两记三分，超越雷阿伦，独占三分榜历史第一。自己的命中数来到了2974个，雷阿伦呢是2973，再往后呢是雷吉米勒2560，科沃尔2450和哈登的2509。这样呢，库里是正式的加冕了 NBA 历史三分王，可以说也是这个时代吧，造就了库里，同时库里也推动了这个时代，相互成就。他也是改变了 NBA 的打法。像刚才赵军所说的，以前就是都是打内线，打篮下，是吧？中距离。1979到80赛季 ，NBA 开始启用三分球。那时候呢，每场比赛投几个呢？全队场均三分球出手次数2.8次。 真的是跟现在一比较，那简直 就库里现在 不可同日而语。 库里现在每场比赛他扔进去的都不止2.8次， 对、 啊，平均命中数是吧？ 真是。 到了2014-15赛季，库里当时带队夺冠的那个赛季 ，NBA 的各队场均三分球出手的次数上升到了22.4次，基本上是10倍。本赛季这个三分球的出手次数是35.4，命中12.3个。就是命中数几乎都到了当年的这个出手次数的6倍。 哎，所以真的就整个的世界篮球的大的趋势就是逐渐过渡到这种超级投手啊， 越来越快， 对， 攻击的范围越来越大，三分球成为一个主要的进攻方式。所以呢，我们也是连线了篮球评论员周贺，周贺也提到，库里他用自己的这个三分球投射的方式，几乎重新定义了三分球在篮球比赛当中的一个概念。 相比于前人呢，我觉得其实库里他不光是改变了说这个雷阿伦的记录，他更多的是改变了大家对于三分球的一个定义。如果说迈克尔乔丹是重新定义中距离投篮的这个球员，那库里是改变了这个三分球定义的球员。他的本身出手的方式，当然好像开山术占了他的这种比重的40%，另外呢还有很多是他这种靠自己运球出现机会的这种投篮。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对于比赛这种影响，就是当年呢雷阿伦也好，雷吉米勒也好，他们作为球队的一个攻击点，一个进攻的火力点，而库里呢是作为一个球队的发起点，就是所有的勇士队的进攻的这种体系，包括咱们他说他所谓的篮球哲学，是基于库里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三分投射。因为他的三分投射导致对方在上线掩护之后不得不选择夹击，那选择夹击呢就会出现队友的空位，那库里在这种夹击形成之前，他能第一时间传球，传球之后倒到第二点甚至第三点，可能就会出现空位投篮机会。所以整个勇士队的进攻是依赖于库里的三分球，可以说没有库里的三分球投射，就没有后来勇士队的4年3冠，也没有勇士队现在整体的打法。库里的这种投射能力是改变了大家对三分球的认知。另外呢，就说库里实际上他不光是一个三分球投手，他在没有机会的时候，他会选择去给队友去掩护，他会给队友去创造机会，让他们去创造更多的机会。同时他可以跟队友挡拆之后去带走防守人，给他掩护的球员更多的空切的机会。包括咱们看格林的传球，通常会找到给他掩护的，比如说托斯卡诺安德森啊等等这些球员啊，这些空切篮下的机会，而不是把球传给库里。所以这所有的机会都出在库里巨大的一个防守吸引力上。库里的这种他的这个怎么说，所谓的重新定义了三分球，的确是起到了这么一个效果。而且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夸张，就是因为他这种投射，包括对于整个就是世界篮球，就是很多包括国家队的这种打法的转变也是有很大影响，包括对于咱们普通的这种篮球爱好者打球当中也有很多的影响，大家都会模仿库里去投射。很多人认为以前篮球是这个大个的运动，那现在可能很多小个都会学着像库里这种所谓的 one motion 的投篮，一段式的投篮动作去模仿他去进行三分的这种尝试，包括影响了很多可能包括国家队的这种打法。所以说库里是重新定义了三分球的一个球员。 大脚星叔叔说，哟，这库里是篮球界的乔布斯啊，乔布斯重新定义了智能手机，库里重新定义了三分球。 当然你看芝莫里也不认为库里是带领勇士夺冠的，他说勇士夺冠不是库里带的，关键时候呢库里这个三分球经常掉链子， 但是其实呢，他的三分球确实可能啊，可能在有一些时候，他不像说乔丹最后那一记中投啊那样去决定比赛，或者是勒布朗詹姆斯杀向篮下呀。但是呢，库里的三分球一个是出手次数，另外一个就像刚才周贺所分析，他的战略价值是成为了目前整个篮球发展的一个方向哈。所以在拿到了历史得分王之后呢，库里也是谈了自己的感受。他说这件事情想起来真的是很疯狂，从小在 NBA 的环境下长大，看着父亲打球，一起去看黄蜂的比赛，有着投篮的梦想，希望能够在这样的级别联盟当中去打比赛。在打破这个记录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说自己是历史最佳的投手。现在呢，可以很从容地说，得到了他，能够在麦迪逊花园广场，在雷阿伦和雷吉米勒的身边做到这一点，对于我来说太特别了。就当时这三个人在一起，这个画面也是很感人哈。 是， 要说到扔三分，首钢这边也有一个在本赛季创造记录的。就我们知道以前首钢的三分王是谁呢？老队长陈磊。在这个赛季的时候呢，朱彦希超过了陈磊，成为了球队队内的三分王。所以呢，昨天我就连线了一下朱熹，让他谈谈库里。朱熹说了说，库里这个成就就是太不可思议了，这是属于天赋和训练结合的特别好。 确实，今天库里创下一个新的记录吧，成为了历史上 NBA 三分球进的球数最多的一位球员，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他确实在他身上能体现出来他的天赋，但是同时我觉得他也是跟平时的训练分不开的。他有这样的天赋，也不可能离开他艰苦的训练，而且他这样投手真的能给整个 NBA 联盟带来巨大的改变。我觉得三分球无论是天赋还是技术，日积月累堆出来的投出来的，我觉得都分不开，心理基础和的天赋缺一不可。但是有天赋的球员的话，我觉得他会走一些捷径，会比对这种感觉，对篮球这种投篮的感觉，比一般的球员会走一些捷径。库里我觉得在他篮球观念里边，我觉得他就是开心，开心篮球，特别快乐，打球永远充满了自信，而且他投三分的时候是特别特别的自信。我觉得这是一个成为投手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最基本的本质。库里就是一个这个时代篮球的不可思议的篮球运动员。 呵，这花式的夸了夸库里哈， 就是北京队最能投三分的人，这个各种夸库里， 真是你确实有惺惺相惜的感觉。 只不过呢，两个人的这个处理方式不一样。其实朱熹啊，更像是一个像雷阿伦啊、像雷吉米勒呀、那样的投手，是属于一个战略性的投手。他很少就自己自主去创造三分的机会，是吧？更多是一个站在底角接到球之后完成那一句绝杀的人。当然在昨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呢，金州勇士是战胜尼克斯啊。这场比赛场边还有前两任的历史 NBA 的三分王雷吉米勒和雷阿伦。当时呢，米勒是把这个2974这个球衣交给了库里，赛后呢，三个人也是一起拿着这件2974号球衣来合影。三代历史的三分王同框，其实也是大家也热议，这就是一种传承嘛。 库里的这个怎么说里程碑之夜呢？包括雷吉米勒在现场担任了解说员，而雷阿伦呢也来到现场和库里去拥抱去祝贺。那实际上在可能十年之前，雷阿伦也曾经从米勒手中接过了历史三分王的一个宝座，然后他们两个也曾经拥抱过，这就是历史的一个传承。就是三分投射和 NBA 历史角度来说呢，从雷吉米勒到雷阿伦再到史蒂芬库里，他们代表了不同时期的三分射手，他们对于三分球有一个新的定义。就是包括雷吉米勒和雷阿伦呢，实际上两个人的这个就是职业生涯有很多的这种交叉，他们是这种接球投篮，咱们说这 catch and shoot 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代表人物。但对库里来说呢，他对前人这种转变其实更多，就是他的这种特点是很多运球之后的这种投篮，包括超远距离的投篮，就是其实他是等于在前人基础上更加发展了这样的一个三分球投射。这种传承来说呢，从雷吉米勒到雷阿伦再到库里，一方面呢是说在个人能力上，三分投射能力上， 啊，联盟在不断的前进，同时也能看到整个就是 NBA 包括世界篮球的球风也在不断的发生转变，就是向着这种外线投射这种速度啊，速度感在不断的这种推进。那其实对于三个人的传承，我觉得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就是雷阿伦和米勒之前的拥抱，然后包括这次雷阿伦和库里的拥抱，虽然你能感到这种历史的这种前进啊，江山代有才人出，的确是一辈新人胜旧人，就是他在不断的有新的超级球星这种巨星在涌现。看那个两组照片的时候，一个是库里和阿伦的拥抱，一个是阿伦和米勒的拥抱，我觉得就是你还会多少有些感动，因为这可能就是历史，我们在一步一步的去见证历史，我觉得这种感觉啊，作为见证者包括作为球迷也好，实际上还是非常幸福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见证这些球员从一个出色的球员到伟大的球员的这种转变，从一个球队的核心到一个历史记录创造者的这种转变，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令人感动的一种传承。 真是陈震说何其有幸见证了三个伟大人物，篮球的乔丹啊，说小学体育课老师带他们看着总决赛初识篮球，科比陪伴大学和工作的前五六年，库里就是现今啊超过林阿伦的即时三分王，此生对篮球的爱已然无悔了。 看来不太喜欢勒布朗詹姆斯， 就没提哈，没有老詹的位置。 对，当年23-24，那多经典的对决，是吧？ 任我清说，最早看 NBA 时候最喜欢雷吉米勒了，那时候才知道什么叫一秒三分绝杀，太刺激，以至于后来上班的时候，单位要求每个人起洋名啊，我就起了一叫米勒， 应该起叫雷吉， 是那个是姓氏哈、啊，人叫米勒， 米勒啊， 嗯。 当时呢，确实雷吉米勒是乔丹的对手。那个时候呢，喜欢乔丹的球迷可能都把他们当成敌人啊。雷吉米勒呀，包括像伊赛亚·托马斯啊、查尔斯·巴克利啊等等，卡尔·马龙啊。但是就是那样的一个时代，也是大家的美好的回忆吧。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北京农商银行联手菜白股份携手推出投资金条、客税金条，品质保证，足金四个九，每克加价5元起，价格实惠，回购服务变现更轻松。购买黄金就到北京农商银行任意网点，投资需谨慎。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受到强冷空气的影响，偏北风横扫京城，阵风风力达到了6到7级，强劲的偏北风可持续到明天上午，大风蓝色预警生效当中。今明两天出行应该注意防风保暖，远离临时搭建物。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风大，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7到-5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4，天气很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5，体感寒冷。晒太阳气象指数，今天风大，不适宜户外晒太阳。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0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北京时间的8:01哈，我们回来了啊。今天其实聊了库里啊，这是加冕了3分王的荣耀时刻。那包括像接下来要出场的，也是一位大咖啊，也是一位可以称为王者的啊 ，UZ 啊，也是已经加冕过的，又为什么现在选择复出了？哈，我们一会儿马上来连线我们的记者、评论员。齐良博啊，稍后跟他取得联系哈。真的，虽然说电竞这个行业呢，我们不是特别的了解啊，但是啊，可以跟梁博来一起聊一聊。梁博你好。还没有上线哈，我们稍微等待一下。 那来关注一下吧，因为在此前呢已经宣布退役的传奇电竞选手哈 UZ 就是简自豪，他是正式通过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宣布复出，也是时隔560天重回赛场。本人呢是发布社交媒体宣布的回归，同时 BLG 的新赛季选手见面会当中也正式宣布了 UZ 加盟。BLG 电子竞技俱乐部也是欢迎了他的回归，也就意味着退役了大概有1年半之后呢，他正式宣布复出了。 就是这样的一则复出啊，是怎么来进行的？其实我们也是很好奇。 一会儿呢，我们也会电话连线一下齐良博。 这边XB 说居然连线 UZ 啊， 您可以这么理解啊。 也有是这个是 Uzi 啊， 是吗？ 啊，乌兹 乌兹国历险记，小时候看过那么一个动画片儿 啊。这边还有家里人 还说，这不是梁叔吗？怎么梁博了？啊，长了是吧？又长了， 梁那叫梁大的梁伯伯 我们稍后哈再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电竞界的大咖复出的事儿啊。我们也继续来进入到体坛热搜榜。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体坛热搜榜，我们继续来说说传承。 全红婵在广东跳水队的主管教练何威仪也是透露说呢，在最近哈，奥运会5金王陈若琳已经是成为了全红婵在国家队的主管教练了。对于这对组合呢，何威仪是十分看好他们在后续的发展。记得当时在这个东京奥运会上全红婵夺冠的时候，陈若琳特别激动，和郭晶晶上去呢跟他这个合影，说自己是自己的偶像就是全妹妹啊，结果没想到2个月之后成了偶像的老师了。 主管教练。何维一说呢，全红婵今后遇到的一些问题，陈若琳之前其实都经历过，比如说这个发育啊，包括遇到一些瓶颈啊，他说他都很好的克服了，能够参加三届奥运会，夺得五枚金牌。陈若琳非常的自律，自我管理也非常好，是全红婵学习的榜样。而且两个人的技术特点关键是很像，所以呢，认为陈若琳成为全红婵的教练是很放心的。 嗯，那另外就是登上热搜的是库里加冕 NBA 的历史三分王了啊，在昨天的这一场勇士背靠背对阵尼克斯的比赛里，库里第一节命中了第二个三分，他也完成了对李亚伦的超越啊，这事儿必须得在热搜榜上待上几天。 对，尤其是他用这个数字啊，场次789场，比李亚伦少了511场。这个确实是太厉害了。 嗯， 另外呢，登上热搜的就是阿奎罗退役。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巴塞罗那的前锋阿奎罗在诺坎普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自己因为心脏的问题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嗯，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啊，也继续来关注阿奎罗， 详细的来聊一聊阿奎罗的事儿。 嗯， 咱先聊聊复出的事儿吧。 嗯，来马上连线我们的记者评论员齐梁博，梁博你好。 嗯，会很好，王宇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也想了解了解哈，就是在这个 他到底叫什么？ 这个当然，这个刚才也听了主持人这个介绍，确实，UCI， 那么他们的中文，他的中文名字呢应该叫简自豪，那么复出加盟了这个英雄联盟 LPL 的这个 BLG 战队，应该说在昨天，也是可以说吧，不仅仅是电竞圈，甚至我觉得可以不仅仅说是体育圈的一个这个热点的话题。那在他昨天下午其实正式宣布复出之后呢，我也关注了一下，像这个微博上的热搜应该是瞬间啊就登到了这个榜首的这么一个位置，也有很多的话题非常的去关注简自豪这个复出的这么一个事件。那其实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可能这个对电竞并不是很了解或者并不是很喜爱的会不太清楚，就是简自豪也就是 UCI 他到底是谁，为什么他的复出会引起这个这么大的这种热度和这种话题啊。那其实我觉得要从他的这种在退役之前所取得的一些成就，以及他的一些这种成绩来说的话，其实昨天和王毅在聊天的时候，王毅也问到我说，哎，这个 UZI 呢他到底是相当于一个在电竞圈有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地位，那我可能给他 什么级别什么定位是吧， 哎，对，什么级别什么定位，那可能因为这个王毅可能比较熟悉这个篮球，我说可能不是很恰当的一个这种比喻，就是他可能有点相当于像我们这个 CBA 赛场上的这个战神刘玉栋这样一个级别，就是他在国内的这种联赛，那包括他在这个国际上的一些比赛中应该是取得了很好的一些的这种成绩。那截止目前为止，他这个拿过像2018年的这种雅加达亚运会的这种金牌，那 这个 UZI 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在职业联赛上拿到了2500次的击杀，大家可以给他理解成就是拿到了2500分的这么一个选手。那在 S 历史系列赛上呢，就是这个国际的这个英雄联盟总决赛上，那他也是历史的这个拿到击杀数最多的一个选手，包括还拿过这种连续击败5名选手的这种我们叫五杀啊这种。那在2017年的时候，当时中国运动员影响指数有一个排行榜，那么 UZI 是排名第20，那他也是唯一一个上榜这个榜单的电子竞技的这种选手。那在2018年的时候，像中国国际电视台评选的这个中国体育十大贡献者里头，他也是代表电竞圈唯一入围的一个这个选手啊。应该说 UZI 是陪着中国电竞走出了这种光芒，步入盛世。那他同时也是我觉得可以算是一个出圈的这么一个电竞的这种选手，所以说他的复出在时隔应该是500多天的这种时间啊，再次宣布复出，可能大家对于他的这种期待啊，就可能有点像这个，可能对一些这种职业运动员，比如可能像这个，可能乔丹再次复出啊，或者说像这个刘玉栋再次加盟这个福建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可以做一个这种类比。所以说这个事儿登上热搜，包括有一些这种热度的话，我觉得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这边你看张翔说批评我跟慧凡说，一看你们俩就不关注电竞 是 吧？然后另外说他在这个圈的影响力相当于姚明。 对，可能就是相当于这个姚明这种，其实都不为过啊，应该说确实有很大的这种影响力。 那所以再了解了解哈，这个因为项目不同，对于电竞选手来说，这个已经是退役1年半的时间，再回来 他需要去做哪些调整吗？需要多长时间呢？ 其实他的这个付出现在可能我觉得在这个竞技层面上，就是说你说他现在的这种在英雄联盟上水平如何，这种我觉得可能都放在其次。因为他之前在退役之前就是饱受这种伤病的一个这种困扰，比如像他的手指、后背包括肩膀，都会有一些这种就是这种伤病，比如说最简单的，你电竞选手操纵这个鼠标手上会有一些比如像腱鞘炎呀、等等这种的，这个是非常普遍的。而且因为常年比赛，然后压力大，然后加上他这个有一些肥胖啊、饮食不规律，包括熬夜等等原因，其实 UZI 在之前体检的时候是查出过这个二型的糖尿病，他当时有爆出说他的这个糖化血红蛋白的这个指数应该是已经超过了11，那正常可能是应该在 6.5 左右，这个可能也是对他这个健康上吧有一个这种影响。那随着他现在的这种付出来说的话，其实首先他要克服的就是这种伤病的这种影响，因为对于电竞选手来说的话，尤其是像 UZI 此前有过这些伤病的问题，那他现在通过这种一些这种调整吧，或者说一些这种休息之后，这个问题应该是得到了一个解决。那至于说竞技层面上的话，就是不得不说电子竞技项目的一个特殊性，因为它是基于这个一款这个电子游戏的这种产品，它会有不停的有这种版本的更迭。比如说他退役的时候可能是停留在了这个比如 1.0 比如说是这个 2.0 版本，那可能现在呢随着它不断的更迭，可能这个现在已经变成了比如 3.0 4.0 的版本，它要去适应这个版本的一个规则。可能就像我们篮球比赛中可能有一些这种新的这种随着不断改变有一些新的规则啊，比如说你可能原来可能我这个内线没有这个3秒防守的这个禁区，那现在可能我要增加了，你就要去适应。那可能现在裁判对于一些这种犯规的吹罚可能也不一样，那他也是需要去适应的。所以说我觉得可能现在大家觉得付出这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对他也抱有了很高的这种期待。但是确实啊，就是我觉得首先就是他能回来之后如何去适应这个赛场，适应现在的这种环境，我觉得还是要打上一个相对来说的这种问号吧，就是我觉得可能大家要给予他更多的这种包容和更多的这种期待吧。 很多家里人都表示听明白了啊，这个刘玉栋知道啊，姚明我也懂，但是电竞、基本是满不懂。 一听说啊，跟这个刘玉栋差不多，那是不是就是 NBA 那屋的凯文杜兰特啊？大家呢，其实就跟我很像，你平时也很少关注这个电竞。 跟我也很像 啊。主要是小时候吧，在学校里边不敢接触，一接触就被老师骂，是吧？ 这一听就听出年代感了， 时代不一样了。 那跟我还是有一些差距。想当年我还是属于那个 PS4 的时候。 但是我还想再问小齐一个话题啊，因为提到的是复出的话题。复出呢，他就要面临着全新的考验。刚才你也提到了，可能呢在版本的角度上，这是一个在电竞环节当中必须要面对的，类似于像篮球比赛规则，比如像今年的 NBA 比赛呢，因为在罚球的规则上就发生了改变，像当年哈登啊，是吧，像这个特雷杨啊，他这个大回环啊，东契奇挂着别人起跳这个动作以前就能罚球，现在呢就规则改变之后吹你进攻犯规。但是这些球员很快的就可以适应这个规则，因为他有足够的身体控制能力。但是呢，像电竞这个项目在身体的这个要求上，它是和这个版本的匹配度上哪一个更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再能适应规则，在 NBA 赛场当中你跑不快、跳不高、投不准了，你也没有办法在赛场当中去统治比赛。但是在这个电竞项目当中，他去适应新的规则和他去克服自己的腱鞘炎，克服自己500多天没有持续的进行高强度的电竞训练，这个难度哪个会更大一些？哪个对于他的付出未来是更有挑战的？ 其实刚才王毅说的这个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这个电竞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说你现在以这个职业选手或者说我们电竞选手的这种两方面 UZI 需要克服的，一个是他身体上的这种这个我们说机理上的这种伤病，另一个呢是对于版本的这种事，其实这两个呢就是 缺一不可。他如果想在这个联赛或者说想在这个职业赛场上取得像原来一样的出色的这种成绩，或者说超过大多数选手拿到一个不错的成绩，那这两点真的是缺一不可。但是呢，如果要是让我来说说这两点可能哪个更为重要的话，那我觉得一定是他这个身体上的这种伤病，如果能够克服的话，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肯定是对于他来说的话会这个影响更大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可以就是举一个简单的这种例子，就是说如果UZI 那他对于这个版本不了解，但他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首先他是有这个可以去在这个赛场上去进行这个比赛，他有上场的机会，他可以去发挥自己的这种100%的实力。只不过就是可能他现在的这种能力没有达到顶级选手的一个这种需求。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可能你说这个在这个篮球场上，可能原来他能拿到场均比如说30分的一个选手，那现在呢，他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能只能打一个15-16分，可能打一个第六人，甚至可能进入这个轮转阵容。那这是可能说这个一个情况。但是如果说他对于这个版本的理解足够的这种到位，他这个非常适应现在这种节奏，就是可以适应各种各样新定的这种规则，但是他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能这个就会比较麻烦，就在于他明明知道他自己应该去做什么，但是可能他做不到。这个可能我觉得不仅仅对于选手本人来说是一种这种煎熬，那可能对于喜欢他的粉丝，包括可能对于战队来说的话，可能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这种问题。就像我们知道这个队员，他可能现在他依然这个知道，可能对于一个比如控卫啊，我需要把球传到哪里，我需要这个怎么去组织进攻，但是我现在我身体我达不到了，原来我可能这个一二三两步我就把这人就过掉了，那现在呢，可能我看到防守我也知道怎么去这个来运转这个球，但是我现在就是一二两步之后啪叽，我这个速度跟不上，我这个体力跟不上，力量跟不上，就这个我觉得可能其实影响会是更大一些。 嗯，好的，谢谢小齐哈， 谢谢， 我们也持续关注吧，因为电竞呢对于很多人来讲还是一个相对比较陌生的领域哈，我们可以和体育广播和小齐一起来关注电竞运动的发展。 嗯，好，谢谢小齐，再见。 嗯，再见。 哎呀，一看咱这屋就是中老年比较多哈，一下就暴露年龄了。张翔说：“哟，就记着 UZI 这次复出，年薪没记错是2000万啊，电竞选手的这个薪资都是相当可以的。” 嗯。 天照梦想家也说，电竞选手最大敌人其实就是年龄和身体，版本什么的影响不大，除非是那种巨大的更新啊，改变了英雄的技能。其实对于UZI 这种选手，版本适应是很快的。 其实我一直想的是什么问题呢？我一直想的就是说，不是版本的问题。 嗯， 所以现在他们不都是英雄联盟什么的吗？ 嗯， 突然明年就改实况足球了，那怎么办？ 完全有点跨项的意思了， 对吧？ 这也跨界跨项、 哎、这怎么办？还能练出来吗？ 应该 那就换一波了，是吧？ 换一波哈、嗯，毕竟也是跨项了。 就是这个，咱们还是把电竞当成了一个小项，你可能也换成一个大项，对吧、 嗯？ 足球运动员和篮球运动员之间的差别，也许是那样。 是，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阿奎罗哈、 嗯， 阿奎罗是。在昨天的晚上7点，巴萨为他举行了新闻发布会。那在发布会上，他也是正式宣布，因为心脏病的原因，只有33岁的阿坤啊，不得不提前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这个是在10月底巴萨对阿拉维斯的这场比赛当中，上半场他就主动申请离场了，因为感觉到心脏非常的不舒服。在被换下之后，直接去医院进行了检查，这检查结果呢是心律不齐。那巴萨也宣布他将要休赛3个月的时间，但是一个半月之后，他就宣布自己要选择退役了，显然是他的心脏问题。比想象的要更大一些。 确实呢，只有33岁，这个年龄呢，在目前职业足球的体系当中还不算是一个高龄球员哈。所以阿奎罗的退役也是让大家觉得会很遗憾，因为他自己呢没有能赢得过欧冠，曼城上赛季的亚军是他距离欧冠最近的一次，在国家队呢101次比赛41粒进球，2014年错失了世界杯的冠军奖杯。不过还好，就是今年美洲杯夺冠，也是阿奎罗一定程度上算是弥补了一下吧。我们也连线了朱玉明，朱玉明也分析阿奎罗退役，是不是可以标志着现在国际的足坛告别了技术型小前锋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回归到了中锋的时代。 阿奎罗的退役应该说还是让人比较惋惜啊，毕竟他才33岁，从现代足球的一个大环境下，其实职业球员的寿命啊，现在可以比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一个延伸。一般来说呢，作为阿根廷球员，他们都是叶落归根啊，在欧洲踢球结束之后呢，会回到自己的家乡球队，然后呢再踢半年或一个赛季再去退役。所以阿奎罗创造了当年啊阿根廷最年轻队员的出场记录啊，15岁就打了阿甲，然后少年成名，可以说有一个善始。但是呢，从这个结局来说呢，不是很完美，是一种被迫退役的姿态。当然了，作为球员来说，生命的健康永远大于任何的实质意义，包括竞技和冠军。出于自身的安全的健康的考虑，他这个退役我们可以接受，但是可能作为他这种特点的技术型的小中锋，禁区里的杀手，可能这种类型的球员现在在世界足坛已经越来越少了。在欧洲商业化工业化足球的模式下，其实南美的天才球员已经越来越少了，甚至可以说几乎绝迹啊、就像桑巴足球这么人才辈出的国度，像内马尔这样的球员也很难找出第二个。而阿圭罗同样也是啊，他这个类型特点的球员，现在看应该更多的被那种身体强壮啊、高大的这种中锋所来取代。全能中锋在欧洲的这种足球战术体系里面会成为越来越抢手的啊类型，反而是像他这种特点的类型的前锋已经是凤毛麟角。不过不管怎么说吧，阿奎罗还是给很多球迷留下了很多经典的时刻。08年奥运会，然后包括帮助曼城拿到了44年的英超联赛的冠军，他的这个补时绝杀，这些闪光点都已经让球迷足以铭记他了。包括他在曼城队史里面也有非常光辉的地位。所以我觉得作为职业球员来说呢，应该说没有太大的遗憾了。人生的冠军荣誉也拿到了，洲际比赛的冠军，包括欧联杯的冠军，可能遗憾的就是上赛季欧冠拿了一个亚军。如果要能拿到的话，那无疑跟梅西一样，将会是一个个人在职业俱乐部里呢完成的一个满贯。 哎，自古球场就出 CP 哈、出这个 couple。 阿奎罗宣布退役之后，梅西也是送上了祝福，说我们差不多一起度过了整个职业生涯。我们经历了一些非常美好的时刻，也有一些不那么美好的时刻，但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变得越来越紧密，越来越友好。在场下我们将继续在一起，祝你在新的阶段一切顺利，我非常爱你我的朋友，我会非常怀念在球场上和你在一起的日子，想念和你一起在国家队踢球的日子。 估计阿奎罗也说，我也非常想念这样的日子、 哎、 我为了你来到了巴萨，结果呢、巴萨把你卖到了大巴黎， 让我的心啊真是满心的伤痕、 当然呢，在阿奎罗退役之后，巴萨的社交网站也是官方晒出了一张图片来祝福阿奎罗。这个账号当中写出呢，一位真正的足坛传奇，你曾经为我们效力，我们很自豪，一日红蓝，终生红蓝，跟你相遇我们感到骄傲，阿奎罗这里永远是你的家。另外呢，他曾经效力过的马竞俱乐部也写到说，很荣幸你能穿着着红白相间的球衣享受足球，祝你好运。再有就是曼城，是吧，他曾经效力过的球队国王坤啊，曼城俱乐部的每一个人都想着借此机会感谢你在过去10年间为球队的成功所做出的难以置信的贡献，祝愿你退役一切都好。再有就是皇马、其实皇马挺大气的，写到能与你这样的球员同场竞技是一种荣幸，塞尔吉奥阿奎罗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之一，祝你和你的家人好运。因为关键的阿奎罗职业生涯最后一个进球就是对阵皇马打进的，在诺坎普进行的国家德比当中，阿奎罗攻破了皇马的大门。 包括阿根廷国家队哈、也在官方写着、谢谢你亲爱的阿奎罗，谢谢你这么多年以来给大家带来的进球过人和快乐，你永远都在每个阿根廷人的心中，我们将永远为你加油。国际足联呢也表示，阿奎罗宣布退役，我们的思绪一直跟他在一起，祝贺你在最大的舞台上创造了精彩的职业生涯。刚才有很多的家里人说，哎呦，阿奎罗这么年轻，33岁怎么就退役了呢？跟他同时代的像奎托斯说，布林德、埃里克森这都踢着呢，阿奎罗怎么还是有一些可惜。 看看会不会复出， 复出出现一些转折 啊。关老爷说，埃里克森退役了吗？埃里克森现在好像据说最新的消息啊，准备离开国米返回到丹麦去踢球了。 嗯， 另外呢，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也是官宣，莫德里奇和马塞洛在核酸检测当中呈阳性，他们将立即接受隔离。皇马表示呢，这一次检测当中两名球员呈阳性。也是上轮2-0击败了马德里竞技的比赛里面，莫德里奇打满了90分钟啊，马塞洛是没有出场。 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场英超的比赛，第17轮的焦点战，阿森纳在主场2-0力克了西汉姆联，马丁内利和洛维进球，拉卡泽特造红点却罚丢了点球，阿森纳连场联赛主场是获得了5连胜。 另外呢，德甲的第16轮比赛一场焦点战哈，多特蒙德在主场3-0完胜了菲尔特，哈兰德、梅开二度、马伦锦上添花。多特蒙德呢，在最近3轮比赛当中第一次获得了胜利。第33分钟的时候呢，是对方是送点，哈兰德点球命中；第82分钟头球破门；第89分钟布兰特传中，马伦小角度捅射，将比分锁定为3-0。 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2022北京市体育工作会议在市体育局召开了，会议上也指出2022年是北京冬奥会举办之年，年度的重点工作之一依然是要围绕冬奥会展开，高质量做好冬奥的筹办重点任务，狠抓冬奥的备战冲刺工作，努力取得办赛和参赛双丰收，同时依然要大力的开展和普及冰雪运动，推动首都的冬季项目和夏季项目均衡发展。而在这其中，2021年北京市体育局也超额完成了市政府重要的民生实施项目。来听我们的记者陈默带来的报道。 特别是西城区作为老城区，场地受土地的这个限制比较多，为了创建成为示范街道，挖掘了各种各类的资源，高楼的地下室里头能够开设了各类的这个乒乓球室、瑜伽锻炼室，利用了这个几栋楼的这个地下空间开设了这个冰雪体验场地，冰壶的滑冰的这个体验，充分挖掘各类资源，都不用出小区，下楼就能体验到这个体育健身的这个活动。 北京市群体处处长史江平介绍，正是因为有了基层工作人员的努力，北京市体育局在2021年的政府重要民生项目工作当中超额完成任务，为北京市民提供了更多的体育空间。 在各区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之下呀，克服了疫情的各种影响，示范街道特色乡镇完成了这个41处，健身场所完成了367处。 今年北京体育中考改革增加了乒乓球、羽毛球等体育项目，而在目前北京室外健身器材当中，乒乓球和羽毛球等球类设施也在其中。石江平表示，未来全民健身设施项目类型也将会进行相应的调整，满足市民的需求。 在室外本身就有乒乓球长廊，同时也有农事羽毛球场地，下一步呢，更进一步的考虑平衡各类场地，可能更供不应求了。 另外，今年北京市体育局还在东城试点进行了室外健身器材的一键报修功能，截至目前已经及时修复3000多件健身器材，并且及时更新安装了室外健身器材1.6万件。石江平介绍， 今年在东城区啊进行了这个试点，为4000多件室外的体育运动设施安装了二维码，市民通过扫码就能把需要报修的信息传递给我们的后台，市区两级部门在第一时间就能了解到受损害的这个器材是哪一个器材，受到了什么样的损害，进行相应的处理，效果还是不错的。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的室外健身器材安装已经超过20万套，室外的球类健身场地超过10000片。但是因为数量、时间等多种原因，这些室外健身器材的管理和运营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针对这一现象，接下来北京市体育局还将会出台室外健身器材的巡检制度。 一键报修这个制度，这是一个已经出现了损坏。我们想呢，通过巡检制度，把相关的这个出现的问题发现在门牙状态，对于我们安全使用，可能有一个更好的前置的这个作用。建立市区、街道、乡镇，还包括社区和村自己的巡检制度，对室外的体育场地设施进行一个长期的、不定期的安全巡检。 一键报修和巡检制度的建立，将会给北京的室外健身器材建立一张网络地图，而这将会为北京建立全民健身电子地图等智能化的服务平台打下基础。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无人数限制的智能场地在这里。 好产品融合文字、语音、画面等形式，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方法在这里。 功能丰富、双向互动、互联网时代的最新社交方式在这里。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依托广播专业技术优势、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为企业在线直播等提供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仅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北京时间的8:30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咱们聊的两个话题，第一个是新版的京鲁大战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味道。今天晚上傍晚的6点钟，看看面对兵强马壮的泰山啊，现在叫泰山了啊，国安 A 席状态会更好一些吗？会不会跟玉宁之间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啊，我们也是马上来听听各位评论员的观点。确实这 A 席的首场登场亮相没有给人特别惊艳的那种表现。 哎，你唯一的外援，如果说在比赛中不能够有亮眼的发挥，这比赛就难踢了。刚才咱们不是算了一下吗？虽然说数学不太好，是吧？ 哎， 昨天的4场球，12个进球里面有9个是外援。 对， 哎，外援呢还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呢，我们也看看哈，这回的京鲁大战，席尔瓦，先说说席尔瓦吧。 对， 他，可能就是没有表现出来那种真正的我们曾经说，哎呦，一个新援到来了之后，他该表现出来那种惊艳之感，所以让大家在待会儿想到了各种各样的国安历史上的一些老人哈。 但是另外，咱换个角度来讲哈，就是在选外援的时候呢，还是和他的身价应该有一个大致匹配的能力和状态。 对，这个也得慢慢的去适应。 对， 您说让他200万欧的外援一定要提出1000来万的身价，这不现实。 就是你要是赶上逃着了，那也就逃着了，但是逃的可能性总体来讲还是小。 是，我们来听听袁野和朱玉明的。 国安队第一轮与广州队的比赛，虽然是1-0赢了，但是其实这个比赛过程啊，很多人对国安这个表现并不是太满意。队中唯一的外援安德森·希尔瓦，大家觉得还是跟期待中有一点差距吧。虽然大家知道这个不能跟巴坎布啊，甚至之前我们说这个索里亚诺、伊尔马兹，甚至德扬这些我们的之前射手相比，但是毕竟他是个外援啊，总是觉得他还是能够给球队带来一些帮助。但是从这个实战效果来看，第一场他在场上起到的作用确实还没有张玉宁啊，甚至王子铭更明显。应该说他可能第一能力，我觉得确实是目前只能说是跟他这个年纪啊，跟他身价比较相符的，因为他的身价首先也不高，据说也是不超过200万欧元。第二也是外援中的 U23 球员，能力啊加年纪啊可能就决定了他现在这个水平也并不会太高。第三，他这个可能到队也比较晚吧，跟这个球队还需要磨合。当然从这个比赛当中我们也看到他有一些不错的一些亮点吧，这个首先个人技术能力还是有的，脚下技术还是可以。另外呀，他作为前锋丢球之后他还是有一个反抢，证明他这个防守意识还是不错的，应该还算是一个战术型的球员。当然他在这个前场这个射门欲望可能不如张玉宁太强。现在对于国安来说，可能席尔瓦肯定不是说像过去那些外援能力啊特点那么显著，但是在现在3天1场比赛的情况下吧，作为前锋能够帮助球队进行轮换，只能说先凑合用吧，也就是这么个情况。 这个安德森·席尔瓦，我也是第一场啊看他这个比赛的表现，因为之前听说在热身赛里表现还不错啊，一直都有进球。初步印象觉得身体还可以，硬朗度啊、身高什么的还可以，但是脚下技术呢，显然可能没有我们 之前在中超里看到的那些巴西外援脚下那么细腻，感觉有点糙，尤其是带球向前的持球突破能力可能并不是那么出色啊。所以也就是造成了在国安的这个战术体系里面，其实比利奇是根据他的身体特点，是想让他和张玉宁打一个双中锋。从他的这个特点来看呢，他可能更多的应该是在禁区里扮演这么个支点，或者说更多的通过自己的跑位去终结射门得分啊那么一个角色。如果是要求他在前场活动范围更大一些，包括拉边回撤做策应，那显然我觉得张玉宁比他做的要更出色，无论是拿球转身，包括柔韧性敏捷性爆发力状态明显比他要更出色。当然了，可能还要再去看一下席尔瓦，毕竟这是刚来打中超的比赛，是不是还需要去适应一下，而且好久没有比赛，这种比赛的感觉和节奏也可能需要找一找，我觉得还可以去观察一下。主教练肯定更清楚他的技术特点，究竟他是一个全能型的前锋还是一个吃饼型的前锋，要根据他的特点呢，全队来去围绕他去制定战术。但可以肯定一点的就是，从他的个人能力来说，他不是那种可以进攻一单挑，自己从突破过人完成射门啊那一下，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能像特谢拉，包括这个高拉特、埃尔克森、穆里奇、阿兰这种类型的前锋，一分钱一分货。他这个年龄这个价格，可能这样的水准，我倒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符合身价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先别着急下结论，慢慢可以再看一下，毕竟到了一个遥远的国度啊来去踢球，这本身就面临着一个新的陌生文化的这么一个挑战。 所以有一部分球迷啊在说能给 A 席多少场的时间，因为这阶段都已经是决赛阶段了，就八场球的事儿、啊、 给 A 席怎么也得照着十场球走、 照着十场球， 对， 就得往下赛季论了， 对，你就得往下赛季论了、 啊、对， 这个赛季他就算踢出天价来， 嗯， 咱这个名次也就是这样， 嗯， 对吧，主要是你看看他能不能够融入到这个体系当中，下赛季能不能用， 嗯， 哎， 是，灰太牛郎说多给孩子点时间啊，人生地不熟的。 嗯， 关老爷说得又是一吃饼，确实是一个吃饼类型的哈、啊。嗯，深秋说看了 A 席，想起了当年四川的马麦罗。 他可没有当时马麦罗在全兴的时候那个搅和劲儿。 嗯，他还 是。但 是 文东也说了，席尔瓦今天肯定进球啊。 啊， 这借您吉言吧。 嗯。希望如此哈。若曦是问，不对吧，安德森的200万是德转市场的价格吧，一个德转200万在中超翻几倍的身价，您可能是不是有一些差错， 还是说已经就是更新完了之后、它变成了200万， 对，就已经是加上了中超的 这层滤镜了、 其实挺同意一路风尘这位球迷所提到的、日韩这些这个联赛里面淘换那些有实力有实战能力的球员，性价比其实是比较高的， 是， 确实是这样。但是呢，很现实的一个情况就是，一，目前的疫情的状况，外援来中国这屋呢不太容易，第二呢，就是还要考虑到目前啊绝大多数俱乐部的经营状况，你很难再给新来的外援开工资了、现在咱本土球员很多都欠着钱呢， 是，这不只是中超，其实 CBA 也是一样的、引援都是遭遇到了一个寒冬。 但是总体来讲呢 ，CBA 那屋呢，他没欠薪，因为这个 好过得多。 外援的工资啊，相对还是低，外援的工资和足球相比 ，CBA 的工资相对还是低很多的， 当然这次面对兵强马壮、有着5外援的山东泰山、咱们真的在阵容上是不占优势的，原因也说这可能是京鲁大战里实力最悬殊的一次了。 对，老对手山东队又是一场京鲁大战啊！每一年的京鲁大战可能都会非常引人注意，但是今年这个京鲁大战可能是最没有悬念的，这个最没有悬念非常遗憾，并不是说国安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而是因为对手实力确实非常强，山东队今年一直在积分榜上领跑，上一场比赛大胜了河北5-0，而且都是本土球员进的球， 不要忘记他还有沃伊塞斯啊，还有这个孙准浩啊，甚至还有费莱尼。而在赛前发布会，我看他把德尔加多已经带到了赛前新闻发布会，证明这名规划球员也会在打国安的比赛中首发，证明山东这个人员确实很厚实，三天一场他可以进行轮换。而对于国安来讲，这个牌可使用的就不多，偏偏这场比赛又赶上了有一些主力停赛，比如说李磊四张黄牌，于大宝又有伤，于大宝能不能打都是个问题。如果于大宝不能打的情况下，中后卫呢可能也只能是靳鹏翔跟杨帆这个组合了。所以说我想对于国安来说，这次面对山东队吧，跟对手这个差距比较明显的，当然这个比较明显的也不代表就是一点打不了，也不代表对方就百分之百就能赢，因为足球世界上没有说谁是一定能赢的，也不缺少以弱胜强的案例，更何况国安跟山东呢这个差距也并不是说到了就是说这个比赛上来就得这个束手就擒呐，一点抵抗力没有，毕竟我们还有一些国脚啊，这个就看比利奇的一个战术了。我觉得比利奇还是一个老江湖吧，这个从上一场跟郑智这个斗法就能看出来。上一场比赛广州队打的是场面上看上去不错，开场一些高压逼抢啊，包括气势上很足，进取心的都可以，但是在场面上确实没有给国安造成太大的威胁。这场比赛也是一样，比利奇作为一个老江湖，他首先应该研究出对方的特点弱点在哪里，然后让国安去针对性的防守，做好自己的防守工作吧。我们不说少输当赢吧，至少能够让对方感受到国安的阻击。我希望这场比赛国安还是能够给对手制造一些麻烦。 你这样一说阻击让我想起了当时贾又全指导 哦， 在虹口足球场的新闻发布厅啊，问这问题，阻击，申花什么时候就成阻击？ 啊，所以今天面对山东泰山啊，我们的后防也会遭遇到更多的挑战。 对，对方呢人员很充沛，另外呢，山东队的打法，即便是国安队人员很齐整的时候，他的打法呢和咱们这踢球的风格啊。也有点相克，是吧？对方的边路起球啊，中间高中锋的冲顶啊，给咱们的后防线一直是制造很大的威胁的。那现在呢，要加一个更字儿。所以呢，朱雨明也分析，这场球咱们后防线人员有缺失，所以呢，必须要做好这个防对方高空轰炸的准备。 那么对于国安来说，三中卫里面现在看第一场比赛，无论是靳鹏翔还是刘欢，这两边都很难令人放心。雪上加霜的是，可能大宝在中路这个位置据说还有伤，不知道能不能打。但是无论是谁出场，其实面对山东队两个边路的进攻，同时他在中路拥有着郭天宇这个现在新晋崛起的高中锋，再加上可以替补待命的费莱尼，所以在禁区里的这个高空球优势，我觉得山东队是非常明显的。这样的话，我们可能更多的想办法要通过两个边翼位去限制一下对手对于边路的传中，影响对方的传中质量。这样的话呢，可以间接去帮助我们的后卫去分担一部分防守的困难。不过可能李磊的黄牌，左翼位这边是让刘欢打还是让金泰妍打，这个可能又让比利奇来头疼了啊，要去做出的选择。对于国安不太有利的是，在后卫线上左翼卫和中卫都有重要球员的伤缺，虽然有同样的人员能递补上来，但是显然从能力和经验上说是有差距的。右路那边倒还好，我觉得王刚在呢能够限制一下刘洋或者是吴兴涵、刘彬彬的边路进攻，但是左路谁去限制金京道，这个我觉得对于国安来说，左路的防守怎么去安排也是需要去好好的设计一下。一个边路没有限制住，让对方去拿到了传中轻松传中的机会，那么山东队这边的进攻威胁就出来了。中路这边呢，有郭天宇、费莱尼或者是莫伊塞斯去抢二点，然后还有后插上的徐昕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国安来说，一点二点的保护，这个将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 4178在问说，哟，今儿网易转播吗？节目怎么安排？今天还是网易转播，晚上6点钟。那当然中午的时候，中午12点半到1点半，我们在新浪微博上还会有体坛研习社的直播啊，连麦直播跟 徐江老师跟这个陈勇老师， 哎， 啊，以及天英，我们一起来聊聊这场京鲁大战。 但是聊完了之后呢，晚上夜话您就听不着了 啊， 那 是 夜话就翻篇了，就得聊这结果了。 哎，对，得看看哈，这场究竟是打出什么样子？哎、都说是这历史上京鲁大战实力最悬殊的一次，那就好比这京菜鲁菜， 嗯， 这京菜咱是花生毛豆对上人家的佛跳墙， 哦、 是这意思吧？差不多。 佛跳墙也不是鲁菜啊。 佛跳墙，哦，不是鲁菜、啊， 不是鲁菜吧？是吧？ 不是鲁菜吗？ 啊，鲁菜。我 没有这一道， 我们就是葱烧海参 啊，葱烧海参也行、 啊、是吧， 总之呢就是人那边还有山珍海味、 啊、 咱们这边已经只剩下花生毛豆了， 青州小菜、 哎、 是吧、啊、你看黑暗需要光明说了，今儿咱这中后卫搭档会是靳鹏翔和杨帆吗？ 嗯， 后来我想了想，不是让这哥俩咱还能有谁呢？咱们现在很有可能就是靳鹏翔、杨帆和刘欢三中卫、 哎、对， 然后呢像南极所说的金泰妍上去跟金敬道哥俩在边上聊聊天、 嗯、 是吧、 嗯、 王刚在这边跟吴兴涵聊聊天、 嗯、 咱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员配备了、 嗯、 吴孟生说梁少文他们还是没机会出场吗？咱国安还真的就想争个冠军还是怎么说，是吧？其实啊，面对这个非常强大的山东鲁能，包括对方有莫伊塞斯啊，对吧，有费莱尼啊，有郭田雨啊等等这样的强力的中锋， 嗯， 你这时候让年轻人上去吧，容易让他就是把他的信心给打没， 真的就是嗯，直接就让他上去之后就没有心气儿了、啊、 就是新人的成长呢是需要在身边有老将带着，就你比如在后防线上有一个年轻人，他有这个冲劲儿啊，但是他经验不足，你身后有一个有经验的老将带着他踢，让他往上顶，然后老将在身后补，这样的话呢会有利于他的成长。但是你现在咱们的几个有经验的老将伤的伤，是吧，这个缺阵的缺阵，还有问于洋也是因为做了一个手术，这个赛季可能就难度比较大了嘛，因为就剩下八场球了，所以于洋现在也踢不了，大宝也踢不了，所以你没有人能真正带着几个年轻人在场上踢的话，你就让他们上去，这不太好踢啊。 嗯，真是啊。所以这场比赛比利奇都说了，已经告知他，就是说，哎，比尔导、嗯、这可又是一场德比啊。 啊， 比利奇心里也明镜似的， 就是德比利奇来了之后全是德比。 哎，就是这意思。所以贸然的派上年轻人出战，比利奇不会、啊。 哎，因为刚才说到佛跳墙这事儿了，大家马上就来了吗？ 然后刚才有谁说德樊元你这地理也不成了、 嗯、 这跟地理还差点意思， 主要是菜系， 是吧？对，主要跟菜系有关系， 福建菜 啊、嗯、是闽 菜、 福建菜、 嗯、 是吧， 嗯，反正呢就是各种海鲜大杂烩，是那个意思啊，大家伙儿理解了就行。 这虽然是海鲜大杂烩，它得放里边的海鲜东西也不一样啊。 嗯， 弄点那个嘎了虾米皮，那也是海鲜大杂烩。 对，那虾米皮、紫菜汤哈、 啊， 跟这个还是差距很大的。 嗯、 所以刚才也有8338说，这就是炸酱面对上煎饼卷大葱哈、啊 哦。 这不只是煎饼卷大葱吧？ 嗯、 这里边可是真有山珍海味啊。 嗯。 孙东林也说，今天比赛真正考验国安的实力。四铁弯我说人家是九转大肠，咱这是卤煮火烧，虽然都有肠吧，咱这有点不挡呛。所以呢， 但是说实话，我还是愿意去那什么、 嗯、 门框胡同吃那个卤煮火烧去 啊， 你不太愿意吃九转大肠， 它实在是过于的重口味了。 这个还是。习惯吃 家乡菜，习惯性的问题 是吧？还是习惯吃家乡菜。 嗯，麦西穆斯说，现在可想而知，吴磊在西班牙的不容易。人家安德森刚踢一场、 哦， 就被球迷喷成这样。吴磊在那屋也属于外援，这么多场不进球，之前得被质疑成什么样啊？说他觉得安德森挺好，态度上积极，长相上也挺讨喜的。 啊、长相上比那个球上要成熟一点， 哦、 是吧？ 长得稍微着急点。 当然呢，其实一样啊，就是说到吴磊在西甲那边的不容易，和安德森现在呢在咱这屋的困难，有类似的地方。球迷批评他， 嗯， 他也未必听得懂， 咱们在这屋，咱们说这个安德森席尔瓦这个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他也不太懂中文，他也听不明白。吴磊呢，虽然学西语是吧，在学习，但是呢，西班牙人他要是在巴塞罗那那个地方说点当地的俚语是吧？吴磊也听不懂。 所以大差不差一样的， 对大环境差不多啊、面临的困难也差不多，就需要自己去调整，自己去努力的融入到这个球队的氛围当中，得到队友的信任和支持，得到教练的肯定。 不老的大叔说：“哎呦，听你们俩说的，今儿马上安排卤煮。”蒋磊说：“你们家晚上就吃炸酱面。 啊” 孙东林也说：“这算炸酱面对上打卤面吧。”啊，看看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哈、啊。四九五五说：“哎呦，我一听是杨帆、靳鹏翔，心里又没了底了。那不上他俩还有谁？” 对，你看小徐八戒也说：“靳鹏翔、杨帆、刘欢，有大宝的时候都没上百洋，现在估计更不敢了。” 哎，但是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是，中超回来了之后，好像发现很多个队都打起这个三中卫了。是吧？ 但实际上，咱们要去回想国安的比赛，在第一阶段最后的几场比赛，全部都是三中卫。然后呢，踢得不太好，下半场调成4-4-2阵型之后，就把那两场比赛全都拿下来了。所以呢，要看一看这场球啊，后防线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的情况之下，比利奇会不会在阵容上做出调整，还是说坚持使用三中卫临场再进行改变。 这鲜橘子汁儿，这明显是一位鲁能的球迷啊，泰山球迷说，京鲁菜本来就是一家，吃了900顿饭，睡了300个觉，终于等到打国安了。 这个生活很规律，一日三餐。那我要睡300个觉的话，这饭赶不上。 一览众山小说，这仨人同时上，连足协杯都被淘汰，怎么跟山东踢呀？但现在情况就是这个情况啊。那还怎么办？年轻人上压力会更大。 对，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把这个包袱放下吧。就大家其实也不会对这支球队这场比赛呢有过高的期待，是吧？就像1908说，少输当赢，但是场面上咱们得死磕啊，就把比赛的场面，把场上表现出来的这个精神精气神踢出来，我相信大家就能够满意了。另外，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啊，就是聊聊印象当中的三分球，是吧？哪些三分比较经典？我也看到在微信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家里人提到这个三分球呢，就是像玉说，雷阿伦当年在热火三分绝杀总冠军啊。平爷也说王仕鹏三分绝杀斯洛文尼亚啊。这个确实呢，三分球最后的时刻绝杀呀，是在一场比赛当中特别能够引起大家这个回忆的，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细节。 我们也连线了周贺哈，周贺也谈到了他印象最深的这些三分。 我心目当中最经典的三分球，当然麦迪的35秒13分那肯定算是，因为那不光是三分球，那是一个超强的得分爆发力，在比赛当中这种连续的命中，而且是在最后的这种关键时刻的三分球命中，那是非常非常给人印象深刻的。另外呢，就是应该说库里在面对雷霆的绝杀，就是那个超远的三分球的绝杀，也是奠定了库里绝杀当中这种标签式的一个投篮。而且对于库里来说呢，我觉得那个绝杀也是在可能勇士最好的时段一个最精彩的这种表现，因为他有很多精彩的三分球，但那个球打完之后，咱们说直接就第二年杜兰特加盟了嘛，说实话是直接改变这个 NBA 格局的一球，对吧？杜兰特加盟了，所以那个球应该是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再有呢，就是可能对我来说，像当年马布里面对广东时候那个翻身的后仰三分正因为那样一个三分球给了北京队一个决胜的机会，最后球队能够绝杀广东包括最后夺冠，实际上那个球也是非常非常精彩的，而且对于马布里来说可能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最精彩的一个球。那对于我们这些曾经在现场见证历史的这些不管媒体也好还是说球迷也好，应该说也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作为北京球迷呢，也给大家留下了可能最美好的回忆，那也是一个人生当中觉得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进球。所以对我来说，这些三分的瞬间呢，还是印象都非常非常深刻，就是在 在回想到三分球，或者说想到三分球这三个字的时候，你脑子里就会回想出或者说浮现出这样的一个画面啊。我觉得这应该是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三个三分球的瞬间吧。 托尼维也提到说，当年半决赛对广东老马的那个三分绝平啊，也依然是历历在目啊。十点三刻啊，也是提到了说那场， 他 提到的是另一场， 对，二十秒三分三连击。关老爷提到朱熹的补篮绝杀，补篮绝杀那不是三分球，但是那个补篮绝杀的机会是老马在第48分钟的最后一刻用三分球来挣回来的。这个华北小新小辉三分绝平上海，朱熹最后绝杀北控。其实三分球有很多让我们经典的回忆，就包括刚才提到雷阿伦，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雷阿伦的那个三分。那当时是在绝境的情况之下，总决赛第六场，雷阿伦底角零度角漂移三分球命中，绝平了马刺，把比赛拖进加时，这样呢加时取胜，抢七获得总冠军。这个是属于一个改变战局的三分球，也是一个标志性投手的这个动作。 但这边也有就带来 是吧， 对，不太好的这个回忆的啊。说深圳三分绝杀首钢那一球让我难受了挺长时间的 那 个赛季其实都让大家难受了。 对，总会这样吧，就当我们记住了我们用三分绝杀对手的时候那个美妙的时刻，那换一个角度，对手呢在回想起那一记三分的时候，这心情肯定是别有一番滋味了。 那当然说到了今天晚上的球哈，18点的这场京鲁大战，还有家里人说其实京菜鲁菜都是一菜系，不成就1-1吧给国安也留点面然后我们也拖一拖争冠最热门选手的脚步。 因为人家已经12连胜了，刚才有家里人说了嘛，山东已经是12连胜了，各项赛场啊，看看能不能今天给他们带来一些困难，阻击一下。4955说，对了对了，我想起涛哥来了，还有涛哥呢，涛声依旧，涛声想起来吧。 现在涛声没想起来，一起向未来吧。 一起向未来吧，来期待晚上6点钟的这场比赛。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皆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share a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选择都方，选择健康，专注环保，就选德国都方奇。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惊，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受到强冷空气的影响，偏北风横扫京城，阵风风力达到了6到7级，强劲的偏北风可持续到明天上午，大风蓝色预警生效当中。今明两天出行应该注意防风保暖，远离临时搭建物。具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七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到七级，最低气温零下五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为五级，风大，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的气温在七到零下五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四，天气很冷，夜间风寒气象指数为五，体感寒冷。晒太阳气象指数，今天风大，不适宜户外晒太阳。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